我国代表十三号参加第71届人大第四晚会特别政治与非执化会议，讨论意愿在和平利用太空方面的国际合作时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宇宙开发活动彻头彻尾是包藏着和平性质，在国家统一指导下得到推进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开发局按照国家宇宙开发5年计划，今年2月将先进研发的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4号送入轨道，获得成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入了关于宇宙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尽管如此，美国放出荒谬的诡辩，说什么朝鲜的卫星发射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禁止利用弹道火箭技术进行发射的各项决议的，为百般阻挠朝鲜正当的宇宙开发而疯狂进行阴谋。美国利用弹道火箭技术发射各种军事侦探卫星等各种形式的卫星发射的最多，他们却对我国合法的宇宙活动说三道四，这简直是荒谬绝伦。他强调，我国今后也将进一步推进和平的宇宙开发活动，而且在宇宙科研和卫星发射领域里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